你好，这里是中文播客高级中文，我是朱琪。 大家好，我是康妮。 哎呀，今天这个开场白说得非常隆重啊，因为我们要聊一个神圣的话题。 嗯，有关宗教的。 对，要谈一谈藏传佛教。那其实藏传佛教呢，就是加入了西藏民族和文化特色，还有他们很多传统的这个佛教啊。 嗯， 那其实也非常的复杂，而且呢，哎，很神秘。 嗯， 今天我们的这个对话只能够就是比较浅显的简单的来讲这个问题哦。 对， 那康妮赶快来通过这个问题更好的理解今天的课文吧。第一题问的就是藏传佛教的起源是什么。那想要了解一件事情，当然是要从它的这个源头开始说起啊。 嗯，对。 那我们第二个问题就是藏传佛教和这个中原佛教啊主要的区别有哪些。讲到中原佛教呢，就是在 中 国 这一带流行的佛教， 其他的地区比较广泛流行的，或者我们说比较汉化的佛教。 嗯，对 啊。那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转世灵童，也是很有趣的一个概念啊。好，今天题目就到这里，现在是康妮的时间。 因为今天是有关佛教的一课内容，所以这一课有很多有关佛教的名词。第一个就是皈依。 皈依它是什么意思呢？ 字面意思是归顺和依附。 归顺就是顺从，依附就是依靠他。 对，皈依呢，它其实是那个信仰佛教的人加入佛教的一种仪式。 嗯， 像有的人他信仰佛教以后，他就剃度皈依佛门。 哦，你刚说的剃度就是头发剃掉。 对，剪掉。 那皈依是光用在佛教里面的。 嗯，基本上是这样的。 其他的宗教我们不说皈依。 嗯， 对吧。好，那再下面一个也是和宗教很有关系的，叫做修行。修行。 那么很多人加入佛教出家了以后，他就要学习佛教的一些知识和道理，这个学习的过程就叫修行。 一听上去就是需要非常严肃非常认真做的一件事情。那还有一个喇嘛。喇嘛， 喇嘛其实是藏传佛教他对僧侣的一个 称 呼。 嗯，我们都很熟悉的有达赖喇嘛，那等一下我们也会解释达赖喇嘛的概念啊。那还有一个活佛。活佛，那康妮现在先简单的解释一下活佛是什么意思吧。 它其实是佛的一个肉身的存在。 哦，就是说这个灵魂是到一个人肉身的身体里面。 嗯， 所以他死了以后呢，这个灵魂就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体。 嗯，转移到另外一个人身上， 就我们说的投胎，或者前面那个词转世。 嗯， 这样一个人叫做活佛。那么这个活佛呢，就是在上一个活佛圆寂之后。 嗯， 对吧，会产生下一个活佛。 对。 那么圆寂 呢，就是僧人死了以后升天。 哦，所以这个是对于僧人去世 对 一种说 法， 比较尊敬的说法。 嗯， 叫做圆寂，团圆的圆，寂寞的寂。 这个词的构成很有意思，团圆和寂静寂寞。 哎，对，很诗意啊。嗯，很有宗教的色彩。那我们再来看看灵童。灵童， 我们前面说了活佛转世以后他的。嗯，下一个人就叫转世灵童。 哦，就是我们 有了他的一个灵魂的存在。 对，然后是一个小孩，对吧。嗯，还小，这个叫灵童啊。那么高级的课文里呢，当然少不了成语了，现在赶快来看看凤毛麟角。嗯，凤毛麟角。 凤毛麟角是说凤凰的羽毛和麒麟的角。 哦，那就很珍贵啦，是吧。 对，这两种都是非常吉祥的动物。 是，对，而且都是中国这个神话故事里面的动物啊。 对， 没有真正的凤凰和麒麟。 对， 是吧。 嗯， 但我们觉得它们是非常吉祥的，而且也是非常罕见的动物。 嗯，所以说凤毛麟角的意思呢，就是非常珍贵和稀少的人和动物。 嗯，好的。那再接下来我们看到是一个很崇高的一个宗教的待遇，是吧。 嗯， 叫做顶礼膜拜。顶礼膜拜， 顶礼膜拜它其实是两种佛教里面的礼节。 那顶礼是什么礼节呢？ 顶礼它是说人跪下来两手扶地。 嗯， 那么以头顶着受礼人的脚，这种是非常尊敬。 对，最大的一个尊敬啊。 嗯， 一个像崇拜了，这个叫做顶礼。 嗯， 其实顶礼我是到学习这一课的时候啊 才知道它的意思的，平时生活中呢也很少看到这个词， 只知道它是一种非常尊敬的礼节。 那么膜拜呢，哎，日常生活中稍微还会看到的比较多一点啊。 膜拜呢，它是说两只手放在额头上面，然后跪下来叩头。 但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哎，也会用到说某某人是对一个东西是膜拜，对吧？他不一定是做这个两个手放在额头上面叩头的动作，但是呢是表现出他非常的 佩服，对，非常 崇拜这个事物或者这个人啊，膜拜。好，那虔诚，虔诚这个也是很宗教概念的一个词。 对，虔诚的意思呢，它是说非常有诚意，非常恭敬。 嗯，好像经常是用在形容对宗教信仰，对吧？ 对， 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教徒啊，或者回教徒这样啊。那我们下面要看的这个成语呢，也是起源于宗教，但是现在也是被比较广泛的运用啊，叫做五体投地。 五体投地现在的一个意思呢，它是说对东西非常非常的佩服。 哎，我对你这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对吧？那这里这个地就是地面的地，投地就是趴在这个地面上。那么五体，身体的体，这个一二三四五的五是什么东西呢？ 两只手加上两个膝盖和头就是五体，全部都跪在地上，趴在地上。 这个也是非常高的一个礼遇啊，对于宗教的一种崇拜，对吧？ 嗯，对的。 哎，我们等一下课文里面会说到藏传佛教徒他们朝圣的时候会五体投地，对吧？ 嗯， 好，那刚刚讲到朝圣这个词啊，是什么意思呢？ 嗯，朝圣呢，它是说这些教徒他去朝拜宗教圣地。 嗯， 像每一个宗教他都有一些宗教圣地。 没错，那像有一些宗教是有人一辈子就是朝圣一次是一生的这个目标，对吧？ 对， 也有人是可能年年都去朝圣啊。 那么藏传佛教的宗教圣地呢，就是在拉萨 啊，然后布达拉宫， 对 吧？是圣地。然后他们也有不同的教派啊，所以这个到底最神圣的宫殿在哪里，可能每个教派都不太一样。好，那我们赶快听一下今天有关于藏传佛教的对话。 记得上次你说在看关于藏传佛教的书。 嗯，感兴趣吗？所以找一些书来看。 我也对它挺感兴趣的，正好可以请教你一下。听说藏传佛教和文成公主有关系，是吗？ 对，虽然对于它的起源还有别的说法，但是现在大家比较认同的一点就是当时的藏王娶了尼泊尔公主和唐朝的文成公主，两位公主都带去了佛像、佛经，藏王在他们的影响下皈依佛教，从此佛教进入了西藏。 爱情的力量真大啊。 也不光是这样，藏王皈依以后开始在西藏兴建寺庙，弘扬佛教。在那之后又过了100多年，佛教又直接从印度传入西藏，更加推动了它的发展，而佛教也从外来宗教慢慢变成了有西藏特色的藏传佛教。 那藏传佛教和中原佛教主要的区别是什么呢？我总感觉藏传佛教相比之下非常神秘。 藏传佛教融合了很多西藏当地的文化、习俗和政治因素，再加上它选用的经文也不同，所以在信仰体系、修行的方法和具体的目的上都有所不同。总的来说，藏传佛教对喇嘛异常的尊崇，有活佛转世的思想，教派繁多，而且宗教与政治紧密结合，还有它的仪式也特别复杂，这些都是比较明显的区别。 喇嘛就是藏传佛教中的老师，对吗？ 嗯，他们的学识和等级都很高，由于藏传佛教特别注重师徒传承的方式，所以作为老师和智者的喇嘛地位自然就非常崇高了。 哦，原来如此。不过地位最高的应该是活佛吧？ 没错，这也是藏传佛教的一个特点。他相信菩萨在人间有一个肉身，而这个肉身就是活佛，当然就是最至高无上的人物。而活佛圆寂后会转世，他的弟子便会通过一系列的方法去寻找认定转世的灵童，现在大概有上万个活佛吧。 那么多啊，我还以为是凤毛麟角，就那么一两个人呢。 活佛也分等级的， 几个大的教派里的最高等转世活佛的地位，在整个宗教里的地位都很高，也会得到信徒们的顶礼膜拜。 嗯，藏传佛教的信徒好像特别虔诚，你看他们朝圣的时候一步一叩五体投地的膜拜姿势，就知道他们有多虔诚了。而且在朝圣之路上，他们始终保持这样的姿势，翻山越岭，直到到达布达拉宫。听说有人朝圣一次要花上几年的时间。 是啊，青海和内蒙都有挺多藏传佛教的信徒，还有很多西藏的信徒住在很偏远的地方，他们即使花几年也在所不惜，因为朝圣既是他们的精神寄托，也是他们一生的荣耀。 听你越说越有意思，下次一定要再多请教。 那我要好好做功课了。 哎，非常增长知识的一课。康妮，现在知道藏传佛教的起源了吗？ 嗯，知道了，它是和当时的藏王娶了两位公主有关。 嗯，他一个人娶两个，一个是我们唐代的这个 文成公主， 没错，还有一个是尼泊尔的公主， 嗯， 是吧？然后这两个公主呢，都是带了佛经和佛像到西藏嫁过去， 嗯， 然后呢，这也对他藏王的信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 就皈依佛教了，是吧？ 嗯，然后建了很多的庙宇。 嗯，所以这个时候呢，佛教就在西藏开始传开了， 嗯， 慢慢会发展为藏传佛教。 那么在藏王娶了这两位公主以后，又过了100多年以后呢，佛教又直接从印度传到了西藏。 所以就是说它的起源其实是有好几件重要的事情一起发生的。 哎，对。 那除了这两件事情以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事件啊， 嗯， 但这个两个是最重要的，对吧？ 对。 所以也一直被人们拿出来说， 嗯， 作为藏传佛教的起源。好，那我们再看今天的第二题，就是它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和中原佛教的一些区别又在哪里。 藏传佛教它是融合了西藏当地的很多风俗啊礼节， 嗯， 加上他选用的经文呢，也是和中原佛教有很大的区别的。 嗯，所以一方面呢，这个造就藏传佛教的原因是因为西藏的本身的民俗文化，对吧？ 嗯， 那还有就是他们所选用的经文呢也不太一样啊， 嗯， 所以呢在这个信仰的体系、修行的方法和具体的这个目的上面都有所不同。 嗯， 是吧？那康妮具体的来给咱们举一些例子吧。 比如说藏传佛教里他对喇嘛是非常非常的尊崇的。 对，就是因为他们这个佛法传承的方法是这个资历比较深的喇嘛他去教自己的徒弟小喇嘛，是吧？ 嗯， 就是通过这个口传自己的一些行动， 嗯， 所以喇嘛或者说这个老师就是很重要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哎，还有就是他的教派比较多，然后呢宗教和政治紧密的结合，仪式也特别的复杂，都是有民族的特色啊。 嗯， 那还有一点非常明显的特点呢，就是他们有转世活佛或者转世灵童的这个概念，也是咱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问题。那到底什么是转世的灵童呢？ 在藏传佛教里面，他是相信菩萨在人间有一个肉身。 嗯， 这个肉身呢他就是活佛， 嗯， 因为灵魂是不死的。 嗯，所以这个活佛在这个教派里面就是最至高无上的一个人物。 嗯， 对吧？转世灵童呢就是说这个一个小孩子他有上一个已经圆寂的活佛的灵魂，对吧？ 对， 所以他就是转世的灵童啊。 嗯， 那么在藏传佛教里面有一些很有名的这个活佛，比如说班禅、达赖喇嘛，他们其实都是藏传佛教里面不一样教派里面的活佛。 嗯， 但是这两个教派呢是影响非常大的非常重要的教派，所以也就变成这两位活佛是藏传佛教里面名气最响的。 嗯，等级最高的。 嗯，那到现在已经是十几世的这个班禅还有达赖了啊。 嗯， 那不如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今天的课文。 记得上次你说在看关于藏传佛教的书。 嗯，感兴趣吗？所以找一些书来看。 我也对他挺感兴趣的，正好可以请教你一下，听说藏传佛教和文成公主有关系，是吗？ 对，虽然对于它的起源还有别的说法，但是现在大家比较认同的一点，就是当时的藏王娶了尼泊尔公主和唐朝的文成公主，